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在这个时间就开始了。逢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等你，不是就这样等，不是两手空空，不是一双招，不是两手招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口唇，没有手唇，但是呢，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还回给你。是啊，我欠你很多东西的，不要听错，不要听错，是还歌债。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很多时候每个礼拜都会有特别嘉宾、不过今天呢，当然那个特别嘉宾呢，就我们没有邀请到的，是特登的，间中会这样做。边时是不是边时你争很多啦，是不是给个机会我们大家一起玩啦、很简单的，我们有的是不是钱，有的是歌，还有呢是喜欢的歌，朋友喜欢的歌，我们都大把。所以我现在开始呢，就慢慢一只只还歌仔。那些歌仔几时出现的呢？你估计、我们还有坚哥在这里。坚哥不知道的，因为你不会看我们的电邮的嘛。我们有很多电邮，很多有可能是碰到面啊。很多不同的渠道呢，我们都会收到很多消息，很多讯息。突然间在街上到，咩可唔可以听只歌啊？咁嗰啲咧好多嘅，咁我都会记住，记住之后咧，咁我就会主要咧都系来自啲电邮啊等等啦 ，WhatsApp 啊等等。咁我哋今日咧就我哋好似即系随心所欲，但系其实咧我哋心里面已经准备咗好多好听嘅歌还俾你，唔会太迟啊！嗬，边时？ 唔会。 还歌债不怕迟，最紧要有得还。欠债还钱，欠歌还歌，爱得太迟。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织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梗是从来未过，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知，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开始下降，看了正得 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过，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有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老人，大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你想很远，于此刻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苦恨， 大家熟悉的爱得太迟。那究竟呢只歌是新歌定旧歌？你觉得？ 应该都算旧了吧？ 系啊，因为呢只歌我谂都廿年以外啦，应该有啦嗬。不如咁啦，我就当然都有唱过嗰个年代嗰啲歌，系好多好好听嘅。咁当其时就好多歌手啦。咁除咗古巨基，又当然有陈奕迅。咁有只歌我就相当中意嘅。咁尤其是写个歌词写得真系好精彩啦！原来即系饮汤咧都可以分四部曲咁样饮，大家都知道我讲紧呢一只，我哋可唔可以倾下？点倾啫？一路饮汤一路倾啦。 Shall we talk？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个，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佛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悲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盼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 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Shall we talk? 斜阳白头一趟，沉默令我听见叶儿声声讲。 终于都喝完一碗汤，不过最后都是忙得滞，在公司啊，对不住，回不到来喝汤添。Shall we talk? 我们慢慢谈下喝汤的技巧，喝汤的艺术。今天呢，还歌债呢，我们都可以尽情这样去唱出一些大家喜欢的歌。跟着这么多我讲爱的不同的爱，其实爱是怎样的呢？其实 很简单，唱你就知 道。哦，真的这么简单？ 是啊。 哦，very simple。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哦，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哦哦，用最真诚的声音让爱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我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 是我在爱你，我 I love you, oh yes I do,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坚定。如果你还有一些困惑 oh no, 请贴着我的心，请听听我说着爱你。 Yes I do。在爱你，哦、I love you，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坚定。 爱人。简单，这个原唱是 陶喆， 是吗？我很简单是陶喆的， 是啊， 哦，是啊，是啊，讲起陶喆呢，就是当年他横空出世在那个即乐坛那里，就很特别，很清新，很所以大受欢迎。因为我以前那时候也都尤其中文乐坛都很少一些这么即系 R&B 啊，所以佢用中文唱 R&B， 即系叫做 Rhythm and Blues 啊，即系节奏怨曲。咁可能系陶喆就喺外国长大噶嘛，喺嗰度做嘢，净系嗰度啲人咁，但系佢系佢系台湾人嚟噶嘛，系咪本身？咁诶，所以佢嗰啲风格咧就与别不同。讲起风格咧，就有时譬如有啲我哋啲民歌咧，最好就用民歌的风格啦，即是说用弹吉他啦。阿坚哥啊，我是想有个想法，你可不可以，因为我咁啱我吉他的线断了。 哦。 断了是怎样，你知不知 道？为什么呢？ 没得弹啊。 没得弹。为什么你不买士啤线的？ 因为我想没得弹咯。我想唱歌没得弹。但是呢，麻烦你扮演呢个吉他的角色啊，咁你做主啊 ，Vince 咧反而咧就伴住我哋，好嘛？系啦，你弹个吉他俾我唱呢只吉他歌啦，那个名字大家好熟悉嘅，叫做都系讲爱啊嘛。你话爱很简单，咁但系呢只歌你又讲得很好嘅 ，John Denver 嘅作品，佢话可能爱系唔知乜嘢。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love is some is like a cloud, some are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or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y of love will be with you.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e of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出访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南韩首尔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日本传媒报道，岸田在会上提出中方取消对日本水产品进口限制。另外，岸田说台海局势稳定对日本和国际社会至关重要，日方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岸田亦重申，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日中双方有需要保持互惠和共同利益关系，寻求具建设性的稳定联系。回来本港，沙田污水处理厂内的污泥及厨余共消化系统其中一段喉管故障，厂房范围内有少量污泥溢出。渠务处说故障今日近中午发生，已经即时紧急维修和清理，对事故引致的不良气味和对沙田区市民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有附近居民反映，朝早大约六点起身已经闻到气味，不能够开窗，气味下午逐步散去。亦有居民说气味传到石门和沙田第一城一带，又说以往亦都曾经传来异味，但是今次特别刺鼻，希望当局及早向公众交代事件比较好。 截至今个月15号，黄大仙景区今年一共接获17宗同远足行山相关的求助，数字同去年同期差不多。事故发生地点包括狮子山和飞鹅山，导致1死4伤。事故原因多数都同行山人士准备不足或者独行有关。黄大仙景区今日联同多个部门和当区区议会在狮子山郊野公园一带宣传，加强市民的行山远足安全意识，并且呼吁市民下载由警方研发的应用程式 HKSOS。 如果市民远足行山期间发生故障，可以即时透过那个程式禁制报警求助。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和周边地区下午响起防空警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属下派别卡桑旅承认，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向特拉维夫和周边地区发射多枚火箭弹，表示是对以军持续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的回应。今次是近4个月以来有关地区再次遭受火箭弹攻击，以军说至少有8枚火箭弹在拉法进入以色列境内，其中多枚被防空系统击落，其余就落入无人区。报道说暂时有3个人受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二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19年，一场大火将巴黎圣母院的尖塔和屋顶几乎完全烧毁。 经历多年的重建过程，修复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圣母院即将重新对外开放。 由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会以及香港法国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多媒体展览《巴黎圣母院重建重建》，带大家见证这一段灾后的修复过程，认识这一座世界闻名的哥德式建筑背后的故事。 其实这个展览呢，就不单止集中在大火之后的修复重建工作，同时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也都有建筑风格的介绍。希望呢，参观者来到之后呢，它对于历史文化，对于哥德式建筑啊等等呢，有更多的认识。 多谢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会处长卓燕的介绍。 作为展览其中一位策展人，卓燕就说希望今次的展览可以给到观众一个亲眼目睹巴黎圣母院的体验。 睇见那部分呢，其实就有一个虚拟实景和一个抗争实景，你有些苦陷的情景可以看到，亦都好像一个时光隧道咁，将你带回去以前的12世纪这个巴黎圣母院入面，等你看到一些雕塑啊，近距离去看玫瑰玻璃窗啊，希望大家可以看见巴黎圣母院同埋佢嘅修复工作嘅。 巴黎圣母院重建重建多媒体展览，即日起至6月28号，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和富基金廊。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背后，这样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后，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惹人羡慕，招来多少妒忌。最难受叫人怕，几阵雨似眼泪似伤悲。其实你不需暗示，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这个歌就大家都很熟悉的《骤雨中的阳光》，平时听呢可能是好民歌的曾路德版本，成只福桑来的，吉他这样弹就啱晒。刚才呢就是民歌与中乐相遇，有古筝，有笛子等等，一种好像骤雨一般那么清新的感觉，因为以前没有的嘛。一首好的歌呢，我经常都想说将它再出太阳了，骤雨中出太阳了，发阳光大一点了，就可以将这首歌去巧妙地改编，再找一个新的境界去演绎这首歌。刚才就是骤雨中的阳光的另外一个版本，有古筝有中乐，当然我们传统的民谣风格依然存在的。其实乐器和人都是一样的，Vince，不同的人都可以，本来就不拉更的。有些外国人，全世界有70亿人，你怎会无端识得外国的人呢？你有没有试过，即是一个识得外国朋友是撞回来的？ 有啊， 有的，你三不识七的，本来是 啊， 他是七你是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走在一起的。那么这叫做什么？叫做缘分咯。好像这只歌一样，有些朋友真的几十年没见，竟然在外国某一个咖啡室，啊，什你在这里，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个是很多时候会发生的事。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因为歌名已经 很有这种缘。人生何处不相逢，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竟下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一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 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身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愿尽此生一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彼此问下警方，因为本来唔识嘅，后来识咗，亦都几十年冇见啊，嗰啲咁，试过无数咁多次。不过我而家好庆幸咧，就可以喺电台度开麦，亦都一开咗几十年。个好处系点咧？有啲真系本来真系唔识嘅朋友，譬如咧喺远方，喺地球嘅任何角落听紧呢个节目嘅，可能你会识得我。因为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因为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这个直升的这个节目，都做了二十几年了，同阿 Fins 都已经成为了朋友了，你们。所以在空中相遇呢，都是一种本来好像不相识，但是感觉真的好像一位老朋友在这里每个礼拜见一次。所以人生何处不相逢呢，这种味道真好了。多谢晒 Fins。跟住落嚟咧，我覺得可以用輕柔唔同嘅方法，唔使咁著弱嘅，因為嗰啲跳動嘅咧，我哋要喺演唱會就可以咁做啦，因為有成隊 band 啊嘛。咁今日咧就阿堅咧都得嘅，阿堅加 Vince 咧，我哋抒情版嘅呢一隻歌，本來咧係中島美雪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咧竟然變咗一隻喺香港更加流行嘅。漫步人生路，我哋喺路上邊會遇到好多嘅老友記，你好嘛？互相问候一句，虽然可能我向前跑，你向我后面跑，但是 say hi 问候一句都好啊，始终我是朋友啊嘛。人生路上相遇的确有缘。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恼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 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量考验，笑语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恼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语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人生路，个名字真改得好啦，郑老师佢写嘅歌词送俾邓丽君。我哋啲人生路，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咁要慢步咧去行呢条路就好啦，千祈唔好心急吓，狂奔呢条路咧最好一段算啦，系后生嘅时候去冲刺。不过咧到咗咁上下咯，回望一下我行过嘅路。行咗几多呢？路上边有啲咩值得我哋回忆嘅呢？起码有啲朋友同你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都系人生路上边嘅一种缘分。好，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咧，我哋今日就可以漫步人生嘅音乐之路啊！唔系随便唱噶，呢啲歌全部都系朋友提点我哋，希望唱或者甚至点唱嘅，我又唱啦。当然我的拍档癫士都一定要将这件事、唱成一个嘉年华，一个 music fest， 得不得？ 中你也在，未分春秋冷冬或炎夏。当一起同游，人生嘉年华，没烟花都无乱光四洒。星星加云霞，谁都不可能拿，定会掉下来，持续这脚下。 我差点想跟住一起跳跳，好声我唔识跳舞啦吓。呢只叫人生嘉年华，唔系人漫步人生路啦。因为有啲人生嘅路上边，尤其是年青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嘉年华会一样，多姿多彩、热情奔放咁啊。原本呢只歌咧，哇，成大队嗰啲拉丁 band 啦吓，即系有啲拉丁舞曲嘅感觉嘅。记唔记得啊？原曲嗰、那个女歌手咧叫做唔记得叫咩名字？ 蔡宁玲。 哦，唔系，我话呢个原曲啊， 英文啊， 英文啊，啲拉丁味嘅，唔记得咩名字，不过佢又不幸又有啲意外离开咗嘅，咁嘅歌就叫做《La Bada》啊嘛，《Lambada》啊嘛，啊《Lambada》，咁啊好鬼喜气，咁啊所以阿叶倩文当年咧就将佢改咗做《人生嘉年华》啊。是不是讲阿叶倩文啊？嗰只又唔系呢只嚟 嘅。唔系嗰只《Lisa Bonita》 啊。 系 喎，《Lisa Bonita》《Bonita》啊。 海海旁独唱先系叶倩文。 哦，但系佢点解有嗰只歌就好似呢只歌嘅？ 系啊，系咪啊？ 都差唔多都有拉丁节奏咁样，系呢只系蔡玲玲， 系 啦，蔡玲玲嘅。好，咁讲起呢啲改编歌咧，我哋当然香港无数咁多啦，尤其是我哋初起步嘅时候咧。即是我哋乐坛起步咧，大家突然间中意好多广东歌，即系嗰啲 CD 机又发明咗啦，又出 CD 啦，咁又变咗要好大量嘅歌曲咧，去即系满足呢个市场，满足大家嘅耳朵。喂，我净系买咗个机，啊，我又有 CD 机，我好想听歌，不过咧，我又特别中意听广东歌噶嘛，咁于是乎咧，就哇喺嗰啲唱片公司咧就会好。好好啦，啊，即系好多好多好多制作啦，咁啊不停咁样制作，咁所以尤其是歌曲方面咧，我哋系要大量嘅歌曲，所以唔好作咯，谂住作唔系唔识作啊，本地咧佢都梗系识作嘅，不过唔知 hit 唔 hit 噶嘛，咁啊揾一啲咧好好听嘅歌，既然咧粤我又粤，譬如英文啊或者国语咧都已经好流行啦，不如我哋整只广东话版啦咁样，跟住呢只真系叶倩文噶啦，咁啊原本咧就系同安格嗰只啦。叫做哒哒滴哒哒，原来你不懂我的心。其实叶倩文就唱嗰个我好中意嘅潘伟源版本嘅，叫做《诺言》，好简单嘅歌词，用广东话唱。佢用广东话嚟写词，系潘伟源老师。还有几多天，仲有几年，何以人生欢欣咁短？还有几分酸，仲有几分甜？问句那天再可相恋，还有几分痴，仲有几内缘，让这夜拥有的依恋再一片。就算你再次安慰， 他朝会遇见，但那个再相信诺言，还有几分爱，仲有几内缘，还你情一份，不再拖再欠。就算你再次安慰，他照会遇见，但那个再相信诺言，还有几分爱，仲有几内缘，还你情一份，不再拖再欠。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我好中意呢个吉他嘅伴奏嘅编排。咁啊，多谢阿 Jackie 啊，咁啊 ，Jackie 一个人弹晒嘅，佢冇 overdub， 即系冇喂分几次弹啦咁样。佢一次过咧自己编晒，用个吉他咧就弹。呢个歌就叫做《总有缘》啊。有機會呢點都有緣分會聽到一次，因為唔係一首流行曲嚟嘅。一首呢我揾咗一首好舊好舊舊到我都未出世嘅一啲英文嘅經典歌曲，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咁好多啲超級嘅老牌歌手都有唱，咁但係呢一個呢就自己寫咗歌詞上去啦。所以成为呢只叫做总有缘，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多谢你系有缘又听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星期日嘅晚上就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好，我哋有边时咧就今晚就同我就好拍档，一人一首梅花间竹，将大家或者系我哋自己好耐都想点唱嘅歌，少唱嗰啲、哦、要吓、啊，即系。因为要点亲咧，嗰啲都系沧海遗珠嚟嘅。可唔可以用抒情啲嘅靓声版本啊？冇大 band， 冇得跳舞，郭富城唔喺度，因为啊，或者系啊，黎明都冇嚟。今夜你翻唔翻嚟开工啊？

是啊，我咪即系讲笑，因为啲搭 lift 啊，去有啲多人嘅地方啊，食肆啊咁样，咁啊应该嘅，一来可能系游客咧，亦都好多咧已经落嚟香港居住啊，我哋已经系一路我哋就学习普通话啦，佢哋就学习粤语啦，咁所以头先只歌咧就大家一齐学就啱啦。跟住我呢一只咧就少少冷门啲啊，但系咧如果你系香港电台嘅长期拥趸咧，就一定听过，因为以前咧我哋好兴广播剧噶嘛。广播剧咧就自从初初我哋有《陌上归人》啊等等之后咧，就好多都有一首主题曲，好多时候都会好流行，因为日日播噶嘛。融入咗个广播剧里面咧，嗰啲情绪特别系精彩。当年啊，黎小田作曲，由汤正川、叶汉良写词嘅歌，叫做《烟外晓云轻》，有冇印象呢？蔡枫华原唱嘅。 在我心间情意，是我青春梦里人，无如一般的爱，瞬息变幻，如天际的白云，愿寄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身于白云上，让那清风到我寻，或许会经过百般变幻，仍想揭开雾里真。我知道去留有主宰，只觉匆匆去有来，忆起昨日初邂逅，如梦散失烟海。 当年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曲叫《烟外晓云轻》，跟住落嚟，啲好似嘅歌可以好衬下嘅喎。当年呢个地方咧，喺歌嘅歌名里边有个地方喺美洲嘅，曾经咧就真系唔系烟外晓云轻啊，系好清新嘅天空，好靓嘅。蓝天碧海白云，曾经被视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歌名里面有这个地方叫做 Seattle， 西雅图。一周起前奏就觉得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全球的人，就算在西雅图住的，都是同一天空下。西雅图的天空当年是汤普尔的名曲。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原来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脸睡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战幕里，预告你过去是相识以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感受岁月千堆，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依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箱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定中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从此，只得往事千堆，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于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定中来生，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的泪和梦，在于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定中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 多謝曬天使。 平时你知唔知呢只歌叫咩名 字？缘分的天空。 系啦，冇错啦。因为佢入咗脑啊，因为个歌词里边有西雅图的天空呢个字，其实叫缘分的天空啊嘛。原曲咧，即系其实唔系原曲，系原曲咧就系即系香港嘅歌啦。咁但系个意念咧就系嗱，写词嘅嘢咧就应该系向树怀嚟嘅。咁啊，向树怀咧就有一日咧就啊唔知点样，不如我哋去攞下灵感啦，就同呢个主唱嘅汤宝如走去睇戏。睇咗嗰出戏咧，就叫做《Sleepless in Seattle》，直情就系讲西雅图，所以将西雅图就写咗入去。不过，所以我而家想介绍另外一出当年嘅电影，再早少少添，即系我哋少年时代有一出电影叫做《玉女含苞》啊，有冇人识？冇咧。但系有一只好劲嘅歌，哇，好中意嘅歌。后来咧，阿 Sam 许冠杰都会唱翻呢个英文版本，出咗唱片添。我就好中意唱嘅，以前就叫做《蓝色气球》（Blue Balloon），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Hourglass Song》。咁我就真系好中意唱英文啦。后来我有机会灌黑胶广东碟嘅时候咧，我就请咗我嘅老友记阿林孝星咧，就写咗一只叫做《回城小唱》，我系好感激佢，好怀念佢。回城小唱， 繁星点点高挂，微光照下，照遍每处角落，影子不退下。如今孤单的我，山脚下。看见那枯了小菊花，心似乱麻。寒夜冷风雨麻，明月照出了繁华，我已感到厌倦人群的喧哗，曾把工作暂放下，独自攀山看炎夏，城市之背，另处幽静。人无牵挂，离山归新都市，凭歌寄话，我似那鸟倦还巢，悲欢空作罢。翩翩的小燕，仍栖身窗角下，透过眼里。你可知他正害怕？寒夜冷风雨麻，明月照出了繁华，我已感到厌倦人群。的喧哗，曾把工作暂放下，独自攀山看炎夏，城市之背，别处幽静。人无牵挂，

好核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观赏植物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下透过书本加深自己对不同植物的认识。香港大学同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的百位生态学家同植物学家最近就推出全港第一本综合生态学同植物学的著作，详细记录在大埔滘森林样地发现的172个植物物种。加道里农场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认为，大埔滘同一般的大型森林检测样地不同。 因为其他地方咧，原告用地咧主要是原始森林入边建立的，但香港咧好难揾到咁嘅地方，所以香港咧啱佢即系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咁样嘅 size 嘅样地咧，就系要系大埔滘啦。当然啦，大埔滘咧就系次森林，就系反映咗香港本土嗰个多样性。 张金龙仲话：书入面记录嘅卫矛种其实系一个未被描述嘅新种。 我哋收到嗰个 data 嘅时候咧，就一个卫矛咧系唔知咩种类。如果睇香港植物节咧，都睇唔到佢系同边一个种类系 match 嘅。佢咧系同苏花卫矛系好相似嘅，形态上面都系相似。都之前咧，其实专家咧都觉得佢有机会系同一个种类。后来咧就经过上海嗰边咧个卫矛嘅分类专家咧确认咧佢系一个新种嚟嘅，呢种咧就系、是、喺香港咧除咗分布系大埔滘之外咧，系西贡啊，甚至乎系香港以外嘅地方咧，系深圳咧有啲地方都可以见到嘅。 大埔滘森林动态样地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此际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 呢一首咧就一路有个 cello， 有个大提琴咧伴住我自己。好開心啊！好高興啊！因為當年咧，即係冇損失咗呢個機會啊！就我自己選嘅一首歌，就叫咗呢啲高手咧去演繹，重新編排過。呢、這個歌係稍稍冷門嘅，阿堅可能都未，可能冇彈過嗬。有冇印象係咩歌？《向日葵》有冇聽過啊？ 有聽過， 有聽過。關正傑嘅 係啊係啊係 啊，但係佢係佢嗰啲。即係編滿歌啦嚇，我好喜歡嘅，所以就即係有機會錄 HiFi 唱片嘅時候咧，我就要求重新編錄過呢一首《向日葵》。好啦，今日就好開心啦，可以隨心所欲咁樣唱一啲比較少唱嘅歌，咁啊介紹翻俾我哋二千靚歌嘅聽眾們啦。而且呢啲歌咧都係即係精品嚟，有中文，當然亦有英文。阿邊時準備買咗兩張飛入去？我諗緊啊，而家有咩 New York City 喺紐約嘅時候咧，我都會睇一啲音樂劇。我直情呢個音樂劇叫做 Cats 啊，即係只貓個 Cats 啊。 咁我喺紐約睇嘅，哇，好精彩！個 theatre 唔係好大，咁樣先好，細細，哇，音響好靚，女主角唱得好好聽。不過我懷疑我哋個女主角唱得更好聽。Cats 裏面嘅名曲大家都熟悉嘅 Memory。剛才講過啦，係就係一個音樂劇，一個 musical 裏邊一首名曲。咁啊，音樂劇就好出名，叫做《貓》。當然係 Webber 嘅傑作啦。所有最出名嗰啲都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嘅作品。呢位真係真正嘅百老匯音樂劇大師之中嘅大師，壟斷曬噶啦。多謝曬呢一隻貓喺咁夜嘅時候咧。唔係尖叫，係唱出好優美、好美妙，亦都有夜間震撼嘅感覺。電影都有拍過呢一出叫做 Cats 啦。 咁如果講起呢啲音樂劇咧，我哋誒識嘅英文歌咧好多嘅，好多都好欣賞啦。咁都係來自音樂劇。咁當然音樂劇係一個劇裏面好多歌，全部都係歌嚟嘅。咁其中多數咧有一至兩首咧就會再揾啲流行歌手去唱啦。咁然後咧流行起上嚟。咁當然咧 ，Andrew Lloyd Webber 嘅除咗 Cats 仲有無數咁多嘅代表作，包括嗰啲 Phantom of the Opera 即係歌聲魅影啊咁。咁我又想阿 Vince， 我想你揾翻一隻如果你有譜就至好。有一出咧就好舊嘅音樂劇，我冇睇過，直情係淨係知道有隻咁嘅歌咧，來自呢一個音樂劇咧。查翻咧叫做《Little Night Music》，一首小夜音樂、小夜曲。咁呢只歌咧就我初初第一次聽咧就是 Sinatra 法蘭仙納杜拉再重唱。歌名叫做 Sand in the Clouds， 当然后来文歌手 Judy Collins 都有演绎，我都有播，非常精彩的一首 Sand in the Clouds， 将啲小丑们带进来啦。Isn't it rich? Are we a pair? Me here and last on the ground, you in midair. Where are the clowns? Isn't it bliss?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 move.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are to be clowns. Just when I stop opening doors.Finally knowing the one that I wanted was yours. Making m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of my lines, no one is there. Don't you love fireI thought I feel I thought that you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Sending the clowns Don't bother, they're hereIsn't it rich? Isn't it queer? Losing my timing this late in my caree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are to be clowns. Well,Maybe next year. From the musical A Little Night Music, 里面有呢一首 Sand in the Clouds。Thank you. 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境况，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境微妙，情真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度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境况，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告别了，活泼的心像下沉掉，梦里有他有境微妙，情真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颗心静静逃掉，情也没掉。心灰意冷，情途暗甘淡，路更弯。今天起的每晚，你要珍惜岁月，不必感叹，情缘或会某日再返。原谅今宵我告别了，活泼的心想下沉掉，梦里有他有境微妙，情真可了。全是你一身轻佻，无情地把我当玩笑，愿这颗心静静忘掉，情也 熟悉的陈慧娴歌曲叫做《夜机》。Vince， 你有冇试过送机呢样嘢咧？ 有啊。 而家送机咧就喺个闸口嗰度嘅啫，系咪啊？送完就拜拜啦，佢就咁嘟嘟嘟咁入咗去啦，睇唔到噶嘛。以前我小朋友送机咧，我细个嘅时候我好记得，即系送我家姐去外国嘅留学，喺启德机场。但系启德机场咧就好送机嘅，点解咧？第一就系、是、我哋送机嘅人数好多嘅，系几十人送一个人嘅，因为以前出国留学系好大件事。第二咧，你送完之后咧，你唔系即刻走嘅，你就算见唔到佢个样啦，但系你系走上去平台嗰度，啊系嘛？阿坚都知啊，走上平台嗰度咧，你又望翻吓呢架飞机咧就系佢噶啦，佢就搭呢架飞机啦，睇住个飞机咧 take off。即是起机， 嗰啲铁丝网啊， 系啦系啦，有铁丝网嘅， 有睇过。 电视啊，我哋就系咁样送机嘅，因为以前送机呢个搭夜机咧，真系好大件事。所以咧，我整翻只送

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复现难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今晚我同阿 Vince 同马坚咧三个人献上好多大家未必一定经常听到嘅歌，但系你一定会识嘅，因为太多歌啦嘛，点会记得咁多呢？点会唱得咁多呢？虽然我哋个个礼拜翻嚟都唱咗二三十首歌，但系歌曲尤其是靓歌，永远都唱唔晒。有个朋友佢话我唔翻屋企噶啦，逢星期日啊，点解啊？因为要听这个节目，要在车里静静听会好听一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都爱，呵呵，我们都多谢你，多谢 Vince。就将这首歌送到你的车厢里面。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重来我就不曾后悔，就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想不开启的门，想变的眼神，紧闭的串串，何必再去苦苦挣扎，苦苦追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就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

I prayed that he would finish, but 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He sang as if he knew me in all my dark despair, and then he looked right through me as if I wasn't there, and he just kept on singing, singing clear and strong, stru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or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呢、这个就是温柔的杀手，一位歌手来的，这歌会杀死人，因为他唱出他一生最遗憾最沮丧的时候那个情景，所以触动到他的悲痛心灵。 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 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就是花白花瓣，落在我难舍白。去去上爱你，你轻闪烁，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就下你吻我的那个夜晚，就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脸消失一定要 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识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怀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倒如何回忆我？带着收获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呢首歌曾经红遍整个中国，非常之流行嘅一首。后来，后来点啊？故事仲未完，因为而家仲未到十二点啊嘛，所以我哋可以继续讲故事。 藏着以往故事的脸，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时候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星火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太多，谁道挚爱永远不变， 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转，女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太多，谁道挚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女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访法国，同不同界别人士会面。他引述有与会者表示，特区政府积极走出来，可以更好澄清误传，释除误解。有疫後訪港的法國人表示，香港跟疫情之前相比毫不遜色，依然充滿活力和魅力。陳茂波將轉往美國加州三藩市出席活動，他說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世界共同責任，各國必須建立更穩固合作基礎，更暢通溝通渠道，才能夠讓全球邁向零碳有更大的成功機會。港鐵物業及國際業務總監鄧志輝表示，東涌東站一期發展項目會盡量在今年內重推，目前仍在評估位置和單位數目，強調對本港樓宇發展前景非常樂觀，但招標步伐要視乎市場消化能力，會檢討和審視招標條款，希望受市場歡迎。至於小濠灣車廠發展項目，正進行前期工程，以2030年入住為目標。鄧志輝同傳媒聚會時表示，港鐵現時現有已批出項目的大約14000個單位，因此未來供應量不少。他說本港樓市自2月底起積極回暖，

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远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门外。但那天开始，我渐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到了最后部分啦，我哋会唱到午夜。不过在午夜之前，我哋一路会有一连好几首嘅歌，全部都系同我今日嘅拍档啊边氏合唱嘅男女合唱歌。午夜吻别前有冇印象？当年就系成龙同埋何合奈保子的一首歌，好少听到，好耐都冇唱过。我哋怀旧，我哋找翻呢一啲当年嘅流行过嘅歌，喺午夜前同你再分享。午夜吻别前，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焰。 小雨点荡入伤心的片段，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滴在哭泣的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继续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又令心中的冷漠再蔓延。 阳光失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相见再。 明天飘细雨，来吻你的脸，你是我思念。小雨点，又似纷纷思绪乱。 小雨点，就像低一般困倦。 小雨点。离了依依眼，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生着甜。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继续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又令心中的冷漠再蔓延。 阳光失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相见在那天。 晴天飘细雨，来吻你的脸，你是我思念。小雨点又似纷纷思绪乱， 小雨点就像低一般困倦， 小雨点攜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伤的云变心着甜。 好 sweet 嘅一只歌嚟噶，因为呢只歌咧，当年嗰个女星咧叫做何合奈保子啊，咁啊一个好 cute 嘅，即系亦都有对龅牙，我好记得吓，即系好多好嗰阵好兴咧呢一种嘅形象。咁啊，当然来自日本啦。咁啊，成龙大哥咧就即系好似唔知道有冇同佢拍过戏，我就唔知道。不过咧就系、是、选咗同佢一齐合唱呢只歌，不过日本嘅何合奈保子唱粤语，所以原装正版咧阿边时就唔系好似啦。原装正版嗰啲音咧咩咩地有啲日本味。午夜吻别前，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合唱歌，同埋继续一啲好冷门但系还有记忆、值得回忆嘅一啲合唱歌。石修、钟玲玲。望着了千千爱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扣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恋丝丝扰心头，此爱使我苦沉恨悠悠，心结千万扣，我此心盼望接受，恨世间爱意难求， 爱几深因已深厚，要自己感受。 望着了千千爱愁，心有千千结紧扣，一扣心里已怀千千忧，心结千万扣。 石修同埋钟玲玲，一位我哋香港嘅歌手主唱嘅， 应该是电视剧里面的插曲《心有千千结》，定是广播剧呢？我就忘记了添。跟着都是我们一些小唱的情歌啊，这只呢就是小弟当年同阿沈雁合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爱神的影子》。心事愿能知，犹记当年我共你，就像踏浪那一对。 问爱之深，为何有我？他说爱因为有了你。 人似小仙子， 我原是 像神话中的小故事，陪你水中去，似浪里的鱼，更盼会像鸟飞。心事愿能知，万语千言夕阳里， 愿你能够记心底，爱的韶华 遍大地，我摘一朵送给你。年轻恋人们，我愿送给你一份美丽的心意，我将祝福话送给你，美好的祝颂送给你。踏浪而来香港的台湾歌手沈雁，我同佢合唱的歌，非常怀念佢，因为佢已经离我哋而去，踏浪去了很远的地方了 ，miss her。若我可叫住夕阳，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已将会 更漂亮，窗边的光辉为显得更美丽，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我痴心的每个晚上，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友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因你每天佳，因你心中不会伤感，不再灰暗。 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祝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 丛林白雪轻铺，外月小屋中过渡。前年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舞天青草，又再一次要上路。未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巍巍异国乡土，爱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我怎可以靠那追忆终老，一生有千步，但爱恋却串串分布，怎知道我不算得最好。 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常常跳舞，怕 有天醒觉，未必再是希望。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对于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动，是否天高已海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常常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希望。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于对于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飘动，是否天都已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